轻守护他身旁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 守住你的城，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，华南中南部将有较大风雨天气，其中海南岛、广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。研究人员发现，地球的森林植被覆盖正在增加，裸地覆盖正在减少，这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，其余的因素则是气候变化引起。在巴西各政党大会举行后，更确定了186个州长候选人，但有8个州无女性州长候选人。葡萄牙南部蒙西克地区的森林大火已持续数日，当局下令展开新一轮紧急撤离行动后，山火产生的黑烟飘散到当地著名的观光海滩上空。北京从9月1号起，互联网平台均要按照要求发布规范的房源信息，如果随意发布不合规的房源信息，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。跨国团伙冒充退役美国大兵，谎称寄黄金诈骗589万，北京丰台公安分局已破获该起诈骗案。黄圣依主演的反恐大片《胡宗谍影》刚刚杀青，他又即将投入到科幻大片《代号反抗》的拍摄之中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宁奇。今天是8月13号，星期一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，最高气温30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可能伴有雨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4到30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0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在24到31度，大兴海淀在24到30度，丰台在25到30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海坨山、京西草原在20到28度，秦岭谷在21到29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膨化食品长期食用有什么危害呢？铝残硫超标是膨化食品和面制食品不合格的常见原因，商家在膨化食品和面制食品的生产过程导失灵，严重呢会对人体细胞的正常代谢产生影响。儿童过量食用铝超标食品呢，会严重影响其骨骼和智力发育，大人呢还是让小孩少吃零食比较好。在这个八月，你想不想许个愿望立马实现呢？你的机会来了，在今天呢，英仙座流星雨来让你许愿。这次的英仙座流星雨预计出现在北京时间8月13号，也就是今天的16点之前，最大天顶流量可达到每小时110颗到140颗。这期间呢，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白天，因此这就需要你慧眼识星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放下了所有，出去找朋友，把你的事情都扔在后头，想再等待，心跳快一百，管你们聊得多愉快，原来他们舍得并不是意外，你没有想象中可爱。如果你不怪，那么我可爱可不爱，把你留在南中国海，爱一个人会在乎他和他的未来，更何况现在我应该要离开，因为你可爱可不爱，找别人陪我去看海，早一点明白也就能早一点释怀，你已经被淘汰。

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，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。